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元朗又唔会有错啊？ 嗯，好啊， 嗱，即系啲咩嘅留港消费回归本土， 嗯， 你明白啦？即系我哋呢啲同啲港独分子冇分别嘅啫，即系尽量即系呢期啊，嗱嗰期啦、啊、即系尽量同大陆嘅少啲交流系嘛？如果你真系对着干， 你估我哋想嘅咩，大佬？ 但系我唔想啊，假如一地两检咁，我都唔肯想。 系啊， 喂，如果你个而家呢个，你唔好以为系咩系唔都系再释法嚟嘅，就话即系咧， 基本上系强奸咯。 系咯，即系唔系将来会强奸你？ 嗯， 你做住鸡先， 唔系做鸡。 喂，听我讲埋先，你 鸡都会俾人强奸。 你做咗鸡之后，你将来都系要俾人强奸嗰个仆街啊？ 唔系， 你明白 吗？系鸡，你都可以去差馆部俾人强奸啦。你依家直情系性奴隶 啊！啊，真系差唔多。即系 连投诉 只要唔系全香港实施嘅，就唔系呢个乜嘢？即系 有好多都唔 喺香港， 冇违反第十八条啊嘛。 喂，坦白讲。突然间，我以后逢7月1号，铜锣湾纳入呢个中国领土，净系嗰日啫， 净 系铜锣湾，净系铜锣湾啫，唔系全个香港啊。咁你又行都冇，即系布即界啊， 维园，跟住出嚟轩尼诗道，落去庄士敦道，直踩到政府总部嗰一部分都系归咗， 系啦，归中国嘅，归阿爷嘅。咁屌啦，哇！即系你知，其实我都。唔係好反對一地兩檢， 嗯、 但係你，哇！屌你咯，俾我咁撚牽強嘅，啲先話我唔服啊！而家係乜撚嘢？知唔知啊？係我唔服啊！ 係冇得服，唔係呢單嘢冇得服嘅喎！你非咁樣講係冇得服嘅。 唔係我坦白講，釋法係好多人都唔中意，但係其實香港人已經慣咗啊！ 你起碼叫有個理據啊嘛！ 你咪叫你慣咗啊！其實。你一系就全部實入曬附件三度咯，呃到個附件三點呢100条咯。其實香港人慣咗，但而家你俾呢一個藉口唔係藉口，你求其諗一個，喂真係喂仲閪仲恐，其實係仲恐怖個釋法。 係啊，唔係因為嗰件事未發生，你已經講咗先啦，即係已經係。Pre-em 英文是中文是乜嘢？ 我唔識啊，大佬，你唔好理。 即係預先已經封咗你後門啦， 係咯， 閂咗你後門啦。你到時再嘈都冇得嘈。佢依家已經話咗， 所以阿陳阿淑莊妹啦突然間就喺度，已經唔直呼，即刻淑莊妹啊！哇，司法覆核，如果你司法覆核，你冇搞咗你咁高人工， 冇用啊！你司法覆核， 唔 係依家係好明顯就係嗱。李飛咁樣講咗，人大常委有咁嘅決定，好啦，跟住到立法會立法啦，立法會第三步立法會立法啦，立咗法之後，跟住啲人就會去司法覆核，跟住司法覆核咧，去到終審庭落咗個判決，咁跟住咧人大就會釋法，就推翻呢個判決，就係咁簡單。 我前院你釋法啊，即係我前院你釋法都真係。 唔系 规矩啊嘛， 将嚟紧都会噶啦，你立法局一立咗条法，嗰条法就一定系抵触第十八条， 系啊，一定抵触， 咁就一定会俾人 JR， 系啦， 咁跟住佢就 一定 释 法 啦，系啊，即系所以依家 PM 你封咗你后门，你根本你释法系输捻硬，你肯唔肯嘥呢啲钱 咧？根本就系要释法，你做乜捻嘢谂一个新嘢出嚟啫？喂，但系呢啲真系好捻戆鸠啊！即係我係其實你知我立場，其實我都幾殘一地兩檢嘅。 嗯， 係因為我覺得，喂你我同李飛講法一樣嘅，你唔撚中意一地兩檢嘅話， 你咪唔好 撚答，你唔好答咯，屌你咯，你黃光巴咯。 唔係我其實我都唔介意一地兩檢，我係介意點解使咗成千億啫嘛。 係啊，我即係我講一講我自己嘅立場先 ，OK？ 我哋先講我哋講個元朗嗰去元朗玩嗰樣嘢。 嗯， 我 day one 係反高鐵。 嗯，系啊， 大家知啦。我反高铁，我唔系反晒个高铁，我系唔希望个高铁喺呢一个 西九龙中心， 好清楚嘅。 系啊，嗰阵系锦田 OK 噶，其实 冇问题。 锦田其实真系 OK 噶。 好啦，你而家你我都趁个高铁咧喺锦田啊 ，OK， 或者喺北少少啦，啊咁样啊，因为其实我成日都讲啊，一个真系充好嘅政府 ，OK。佢係會譬如嗰度有個口岸，就會帶動到嗰度嘅經濟，咁會令到嗰度啲人咧係向上流嘅。 嗯 ，OK， 咁 但西九啲人啲向上流咗啦，哇！大佬西九幾千尺啊， 嗰啲根本都唔係香港人嚟嘅。 唔好理佢，香港有嗰啲人向上流咗啦，嗰啲人啊，西九住西九嗰啲人啊， 係咯， 係人啦，唔好理係香港人啦，定係鬧緊啦，嗰啲人係向上流咗啦嘛。咁其實唔使俾咁多嘢佢哋㗎啦，係應該喺啲大西即係大西北啊，你未開發嘅地方開發啦嘛。所以我永遠係贊成喺啲邊境啊嗰度去起一啲咁嘅口岸啊，起呢啲咁嘅站。咁咪帶動嗰度經濟囉，起碼你喺嗰度食個飯盒都有機會㗎嘛，咁嗰度啲食肆可能會多啲啦，可能會變成一個旅遊景點啦，水貨都多啲啦，係咪可能係咁樣啦，咁可能嗰個搵錢會個機會大咗，咁係個好處㗎。 OK， 好啦，到你我哋反高鐵失敗 ,OK， 跟住要起啦，咁我嘗試遷就下不如好啦喺西九都起啦。但我喺西九起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另外一個睇法嘅。由西九去到邊境，即係而家係福田啦嚇。點解係一條過直路咧？鐵路咧？點解唔好似地鐵咁，過到呢一個站咧？嗱，香港 OK，你聽我講埋，你而家唔啱你先駁我。香港而家講緊冇地啊，要覓地啊。覓地咧，其實覓就算有地都冇撚用嘅，你要好多配套。交通是其中之一， 系啊 ，OK， 起路 好啦。如果在西九博一条路去福田，在中间啊，就整个乜站啊，物站，咁咪可以起码嗰度有啲交通，系可以建起啲屋，咁咪解决咗少少规划嘅问题咯。嗱，呢啲城市规划嘅嘢我又唔系特知噶，我知道我讲完你之后，你都唔知道我啱乜捻嘢噶啊。咁起码有个规划喺度啊嘛。咁就唔系一条个直路。去啦，即係其實你有好多 case 噶，你見到上海個磁浮，係好撚快啊，半個鐘頭，噗一聲就去到市區啦。但係講真，佢個制度嗰個效益係幾撚低咧？係幾撚低咧？如果嗰條唔係一條磁浮，係一條鐵路，中間道路都有站嘅，周邊沿邊嘅市鎮啊、村莊啊，個樓價會就唔好流升啦，係會有幾多人可以入住咧？係咪先？即係佢製造咗幾多？住屋嘅機會咧，所以嗱，我都但最後而家就係由西九直接到去福田， 咪點解咧？咁好簡單啫嘛，高鐵要快啊嘛，咁學你話齋，如果周邊喺咁沿線你咁多站，咁我不如搭東鐵， 咁 我不如搭東鐵去到羅湖村， 咁我有啲菜園村站啊，咁屌你喂我點去菜園村？即係元朗嗰邊嗰啲鐵路好啲㗎嘛。 佢嗰條係由大陸直插嚟香港咁佢話閪知你錦田菜園村啫。係 囉。 佢志在快咋嘛。如果佢學你話齋沿線起咁多站佢就連48分鐘去廣州鬧都唔得㗎嘛。 唔緊要㗎。我反而唔緊要 喎。唔緊要佢就會咁啲人就會話咁唔緊要我不如搭東鐵啦唔志在慢㗎話。 我住香港島嘅我梗係搭。梗係西九都上車啦， 你住香港島你都可以紅磡上車㗎。 係，咁我住旺角，我唔係，如果我住佐敦道咧，咁我住佐敦道，我一定係旺角上車啦。即係西九住喺九西人係真係方便啲九西某一啲人㗎嘛，或者將嗰條九西嗰條高鐵，即係嗰條其實唔多條唔係高鐵啊，我希望嗰條唔係高鐵啦，係一條鐵路啦。整條輕軌駁去旺角站，嘩真係屌你啦，真係靚到啊！ 嚇， 即 係點整條輕軌就 唔好理啊，總之可能高價又好啊，可能有啲交通可以駁得到去旺角啊，邊度 呢個？呢個好高難度。 總之有方法，一定有方法嘅，規劃嘅嘢係咪先啊？我真係好撚過而家咁啊！而家咁。啊！不倫不類， 最主要個問題係佢要令到嗰一程車由西九一上車就已經唔使再過關啦嘛。咁你如果沿線裝咁多站嘅話，每一個站都要過關咯，每一個站都要檢咯。 我意思就係基本上就喺福田檢做，基本 上咁如果喺福田檢嘅話。佢就直接不如唔好起啦，搭火車和諧號咪算咯。 咁都唔係，而起咪多個。 你如果都要 多個口岸選擇啊嘛，你多個口岸咧，其實 依家係好多個口岸噶啦，其實已經有深圳灣口岸、有黃江口岸、蓮塘口岸、文錦渡口岸、羅湖口岸， 你又見到啦。去到而家有埋蓮塘，有埋深圳灣，佢哋附近嘅樓價或者附近嘅規劃都好好嘅。即係其實基本上係冇地㗎嘛冇地㗎嘛。咁其實如果佢哋有多幾個口岸係可以製造到好多經濟啊好多住屋啊住房嘅需要啊 經濟嘅需要啊，其實係可以咁做嘅。但係唔好意思，我哋個政府就係咁樣。 嗯、 即係我哋嗰個政府唔係香港政府而家，而我呢個大中華嗰個政府。 嗯， 做乜撚嘢啫？我就覺得係咩啊？即係嗱嗱咧，啲解放軍一日一嚟唔使停嘅，即刻去心臟啦嘛！鬼唔明即係咁樣咩？ 嗯， 係人知你諗乜撚嘢啦？ 依家已經喺心臟㗎啦，其實你嗰啲九龍半島嗰啲軍營全部都係已經喺你心臟㗎啦。 即係，唉，總之你整一個，你始終誒都係啊。唔好嘥咁多時間要講啊，即係你搞呢一嚿嘢出嚟。而家喺我開頭，我唔係款反對啊，記住，我真唔係點反對嘅人，我都而家我而家都唔係反對，我係唔憤啊，我係唔服啊。你作一條咁嘅咩乜嘢？ 人大決議啦、 啊，人大 常委決議 啊，而家 即係呢份決議都唔知咩。 你話佢 法律文件 又 唔黐，你話佢係法例嚇， 係一言嚟嘅啫嘛，係一隻一言狗 啊， 頂咁啊，明唔明啊？即係你唔好將一個我本來都唔會太反對嘅人，而家逼緊咗我埋去反對你，我而家唔肯服你啊！我1月1號會行出嚟啊！話聲你聽，當然節目出街嗰日已經過1月1號啦。咁當然我都未知1月1號咪就行出嚟啦。但係真係谷撚氣啊！話聲你聽，不過算嗱，記住啊，即係呢口岸嘅嘢咧，亦都關於戰艦嘅嘢嚟㗎。話聲你，所以咧係唔會介時嘅。OK， 好啦，去講翻啦，去元朗。即係其實元朗就。即係我要坦白啦，其實我一向都唔好鍾意留港消費啦，先節目之前講嗰啲嘢鳩噏嘅啫，話聲你 OK 即係我你知啦，我係以前玩過砵蘭街啦、我又玩過好多夜總會啦，係嘛咁啊，上個禮拜我都講咗佐敦全城卡佬位啦，咁我又亦都去過上幾年我都去嗰啲唱 K 啊，咁偶然呢好嚴打呢我都會去下砵蘭街，咁我而家近排我都亦都有玩一啲酒店中啦咁樣。但始终我都唔中意噶， 因为冇得过夜啊嘛。 系因为冇得过夜吓， 同埋即系唱 K 始终都系叫做培养翻嗰种气氛喺度咧。 所以咧呢一次元朗游咧就唔系我提出嘅。咁当然啦，系提出嗰个大碌啦。即系首先我只系问下你当访问咁问咁问啦。你点解无啦啦会同我哋个朋友啦吓，个朋友啦、提出会话去元朗？ 佢地胆嚟噶嘛？佢、地胆嚟噶嘛？ 佢系地胆喂。唔係一定要去元朗㗎嘛，咁你可以去旺角，你即係點會諗得住會去元朗玩 諗住。 提出呢個 idea， 呢個 idea， 我想知道點解。 咁元朗其實真係好雜下㗎嘛，咁你如果去嗰啲地方梗係有個地膽帶住穩陣啦。 咁你點解會無啦啦會走去留港消費啦，最簡單無啦啦啦。 咁又冇斷囉，我又冇咁多飯盒囉。係嘛？同埋就算飯盒，你都會想試一下啲新㗎嘛。咁即係同你上一集話齋，其實有好多途徑去揾飯盒。咁去呢啲元朗嘅兜，亦都係其中一個途徑嚟啫嘛。咁個成本低好多嘛。 OK， 咁你一次都係幾嚿水啫嘛。 嗱，咁啊， 咁你如果揾到個合眼緣嘅，咁你可以再加去微信師啊。咁又變成飯盒噶咯，係咪先？ 有機會啦，我自己覺得有機會變飯盒啊。嗱，咁啊，當然啦，阿碌就。我哋搞到一個私人嘅谷啦，咁啊三條友嘅啫，同埋個朋友啦，咁啊嗰個朋友就地膽嚟㗎啦，咁樣啊，因為喺嗰度長大啦，生活開啦，咁樣啊，咁啊一齊去玩啦。咁其實咧，呢位朋友咧就同我去過幾次，但冇滾嘅，就因為佢有架車仔啦，咁啊佢兜我去睇下啲。企街啊，咁啊，佢話邊啊？呢一間就斜腳啦。嗱，屌你老母呢間咧就係一樓嗰啲，唔係一樓一嚟嘅馬攬啦，係個馬攬啦。咁啊，成日咩？我早輪咧，即係濕鳩大嗰陣時候咧，我已經想去試嘅，但我始終都冇試，因為我唔中意留港消費。OK， 即係唔好話唔中意嘅，我留港消費，我始終去紅磡咯。或者尖沙咀咯，啲酒店中咯。即係我係。嗰類型嘅消費群啦，我覺得嗱，當然我唔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啊，我係嗰類型嘅消費群啊。咁啊，佢兜過幾次，其實我去過幾次及過，即係我九月十月嗰陣睇過一次，唔撚得㗎啲女 唔得， 係啊，即係企喺度企喺街度啲女， 哦 okay、 即係知撚到咧，即係唔係雖遠必諸啊，近都諸啊，話聲你聽，即係全部大媽嚟㗎，但係唔係喎。咁好簡單啦，因為今次啦，我哋即係早輪啫 咁我哋又坐住佢架車仔啦。 嗯。 咁啊行行啦。喂，即係我哋未去滾之前，未去出火出火之前。 嗯。 喂，屌你老母，周圍嗰啲，即係嗱，當然啦，燕瘦還肥，即係好好又有，唔好又有啦。我見到有啲真係撈埋餵貓， 仍然係有豬嘅。 啊，啲餵貓都唔食噶啦。 嗯。 但我見到見到有啲 M K 妹格嘅。 啊。 即係其實嗰兩一大全部都係嗰啲大陸妹嚟㗎啦，係嘛？啊，幾街嗰啲 M K 妹格著得型型地，個樣又相貌都端好嘅。 嗯， 哇！點解有啲咁嘅嘢？我同上次我七九月十月咧，濕鳩大皮單睇又係完全唔同啊！ 喂，即係我睇即係一時時嘅咁，佢哋都係流動性質㗎嘛，好多係咪先？ 但係咁呢次咧，因為個朋友關係啦，佢去玩咯，或者有啲地方玩開咧，佢就帶咗我哋去一啲屬於馬攬形式啦。 嗯， 馬攬嚟嘅，已經算係馬攬啦。 算係馬攬啦，其實真正嘅馬攬又唔係咁樣嘅。 嗯， 即係同旺角嘅馬攬又唔係咁樣嘅。 嗯嗯， 嚇，即係啦，我哋係應該點樣講咧？咁當然啦，我哋掃完街掃下街啦，我哋掃下街睇下啲女， 嗯， 啊，醖釀下啲情緒， 啊， 跟撚住就食飯啦，嚇，咁啊賭下馬仔啊，嚇。啊，咁啊，咁啊， 嗰日嗰啲 撕撚曬啦，我撕撚曬啦， 撕撚曬。 唔係你幾撚 四寸四寸十五一條都做唔到， 一條都做唔到， 哇咁撚慘啊！ 你記住，即係你如果我嗰個把握嗰啲咧嘅 tips 咧，好有把握嘅，即係俾我，我緊有啲神人俾我噶嘛。咁嗰啲咧，我就會貼喺我哋嘅討論區度嘅，即係我哋嗰個局嗰度嘅咁啊。未我未賴過嘢啊，某程度。 嗯， 即係就算我貼兩場，我貼兩場。一場贏一場輸好都好，嗰場贏嗰場一定吸化翻， 冚得翻 輸嗰場嘅， 即係拉雲實贏。 一未輸過，拉雲仲叫未輸過。如果你跟我買，跟我貼喺我哋群組嗰度啲貼紙買，係未輸過嘅。 咁谷友記住啦， 啊其實我哋谷友得廿幾個啫，咁其實賭嘅係得幾個啫， 我都唔賭 啊。咁呢一次咧，係一個朋友咧，佢寫咗個程式出嚟，就买我嚟买马嘅，咁佢俾咗四只，咁当然啦，程式嘅嘢就啲电脑嘅嘢，即系 统计嚟嘅啫， 统计嚟嘅啫， 睇下你有个采集数据嗰、那个， 系啦，咁我就试下 佢样本有几多嘅， 我试下，咁当然啦，佢唔系嗰啲好坚料嗰啲人啦，即系嗰啲，导演仔嚟啫嘛，嗰啲系，写个 program 导演仔嚟啫嘛，啊唔系导演仔啦。都幾有名嘅導演嚟嘅，都係一啲幾有名嘅導演嚟嘅。 嗯， 即係但係佢哋拍嗰啲網劇嘅，喺網劇度幾收得㗎啲網劇都。 嗯， 咁啊咁啊寫個程式出嚟啊嘛，俾四隻咪試下買咯。 嗯， 平時贏㗎佢都，佢俾出嚟贏㗎。啊仆街，你知一追 一 輸， 一買就輸。 但如果我擺喺我個谷度嗰啲料咧，就真係哇！你知我識有啲名人啦，都有啲大佬輩啦，咁有啲咁我嗰啲料咧，我認為堅嘅咧。我即係我都會買啦，就一定係買嘅。 嗯， 即係我都唔介意你俾你嘅，咁我會貼出嚟嘅。 嗯， 咁當然啦，咁你啲題我話啫，因為喺谷裏面咧係得20個人啫嘛。 嗯， 咁所以有三分之二都唔到嘅，就基本上好似你咁唔到嘅。咁係得幾個會到啊？咁啊，可能嗰啲嘢就會贏下錢啦。 嗯， 咁啊，所以唔關自然事，所以啲呢個賭馬嘅嘢係唔關自然事，你哋中意就。聽阿老美啦，OK， 阿老美有做節目嘅咩？ 有啊，而家同阿鬱敏佢哋做咩射馬 USB 啊，輸到撲街㗎，好咧好嘢， 唔係做燈馬 fit 咯， 係噶， 即係佢貼四五隻，你咪唔好買嗰四隻。 貼嗰四五隻咧，可能有一隻跑到二嘅，但係打命遠都唔中嘅， 嗯， 好撚難嘅，貼四五隻係打唔中嘅，如果你好撚難嘅話咧，啊，即係證明都即係你俾錢都幾多戇鳩嘅話咧，不過唔緊要啦。即係當然啦，你長筋，緊有一次中嘅，屌你咯，我咪啲人成日輸嘅咩？ 唔係咯，你輸一百次都俾你中翻一次。 中一次嘅，咁中翻嗰次，都鋸咯，係咪先？屌咁鋸啫嘛，做人做要鋸啫嘛。啲錢，屌你啲錢得嚟揾得嚟使得去，係咪先？你俾阿老美佢，我老美有冇嘢做？你俾啲錢佢啦，係咪先？屌你，佢俾咁多娛樂你，抵啦！屌你老美，冇咁講。我同老美都有幾句傾下，唉，冇 嚇你仲有嘢同 有傾下偈，傾下偈嘅，即係甚至阿 Q 仔，我有時都傾下偈嘅。我專同你哋呢啲，我呢你同你作對人傾偈。 哇！呢啲真係監察院嗰啲目標 目標嗰啲，我全部有傾偈。 啊， 當然我哋傾偈就唔會同你傾咩。咩嘢 社運嗰啲嘢唔傾啦， 咁啊唔會傾你呢啲 我同老美唔會傾社運啦，傾下傾下遊戲機啦，點啊傾遊戲機啦，咁傾下中國好聲音啦，啲大陸歌手啦，咁嗰啲大陸嗰啲鬥魚啊嗰啲咁嘅啲女仔啦， 同阿 Q 仔係傾噴神仙水 啊，同阿 Q 仔我就唔會同佢傾噴噴嘅，亦都唔會同佢傾 拐杖 大獎嗰單嘢嘅，咁啊同佢傾下啲社運嘢啦，點睇點睇點睇嗰啲。呢個政策啊，一地兩檢會點睇啊？呢樣我會同佢傾嘅，咁我就唔好同我見嗰啲人係同你哋屌柒佢嗰啲唔同嘅，即係你哋屌嗰啲我係唔會同你傾嘅，即係你哋屌緊佢阿 Q 仔嗰啲咧，我同 Q 仔未傾過嘅，當然阿 Q 仔會問我：喂，屌你老味，你唔係玩鳩我係嘛？你老味你都抽水，咁水啊梗要抽啊啦，係咪先？老味我都抽啦，喺呢個節目度係咪先？喂，都唔好講咁多，即係咁都算啦，唔講啦，你中意就跟佢哋啦嚇。咁啊，咁啊，到講翻個元朗啊，我呢啲我補翻五分鐘俾你啊。咁一上去咧，我哋三條一上去， 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啦！ 咩奇怪的事？我唔知道。 你唔覺得好奇怪咩？ 好奇怪！ 嗱，一上去我哋三個人敲門，開門，正準備入去，我哋個老友就話要落車攞翻部電話。咁我哋兩個就入去先，佢就跑住落樓梯攞電話啦。咁跟住我哋就入咗去，佢就閂咗門咯。咁跟住閂咗門，我哋個朋友又好耐都未上嚟，唔知搞乜鬼，即係幾分鐘啦。咁跟住突然間敲門。有个男人走入嚟，望一望，望一望啲女，望一望我哋两个，跟住就落翻去啦。即系好似弹钟咁啊，觉得呢个唔啱啦， 马夫嚟啦， 系啦。其实我就觉得嗰个系马夫啦， 似嘅， 就系、是、因为啲女觉得，哇，呢三条友上嚟做乜鸠咧？开咗门入咗嚟，跟住又有一个走咗落去，会唔会系放蛇咧？咁样样，所以佢就叫个马夫上嚟开开门，装一装。望下我哋咩料先，跟住見我哋兩個，屌你老尾，老襯到唔老襯咁樣都唔似差佬啦，屌！咁 啊， 好放心走翻。 咁我你嗰個感覺咧就係咁嘅，我感覺同你唔同嘅。因為其實咧，我以前咧就玩開不能街噶嘛，呢啲咁嘅馬攬。我以前係點樣嘅咧？我去到個馬攬度，叮當叮當撳鐘仔。咁啊，入到去咧，有個馬夫招，唔係馬夫，有個中房招呼你。跟住招呼你咧，咁就會。呃咗你入房度， 系啊， 咁跟住咧就 系啦， 先带啲逐件女带入嚟噶嘛。咁其实我玩开呢一个方法嘅，咁我呢个方法都玩好多年，我根深蒂固咗玩呢个方法噶啦。但系呢次上就唔系嘅，一上到去，我见到八条女喺度， 系啊， 件件女系着件睡衣， 系啊， 个问题系着住睡衣啊。以前我睇中嗰啲系着住一件 工衣， 唔系工衣。穿住呢啲普通衫啫嘛，係咪先？穿面啲不能雞做雞嗰啲係唔上下，邊有工衣你著啫？係咪先？啊，咁啊，我見到真係大開眼界嘅喎，因為嚟講，哇，撲你個雞！ 咪呢啲好啊，呢啲一入去開門企曬喺度，你睇 個身材， 即刻走， 你見曬身材。咁嗱，咁我見到啦，我一落到去，一入到去，同我哋三年一日入到去啦。咁啊，唔好計嗰個啦，因為嗰、那個唔係而家唔喺度啊，所以訪問佢唔到啊。咁就係我當係我同你啦。咁入到去，咁其實有一個好處啊。一睇嗱，女就係得有八，大概有七件 啦，六七件啦， 六七件到啦，六七件到啦。咁其實你喺曬度噶啦。 係啊， 燕瘦還肥，後生醜，高矮，你一次就睇曬。你唔中意睇完呢七件，你唔使啦，走咯。如果唔啱咪走。 系啊，咪基本上你讲嗰样燕瘦还肥、高矮、 肥瘦 丑，全部嗰六七件有齐晒， 齐晒上面乜捻嘢都有。咁我一入去，咁我简单啦，我已经见到有两件咧，两三件添啊，已经有两三件我 OK。当然有啲， 我都系有两件 OK 嘅。 咁啊 OK 啦，咁啊等埋个朋友啦，咁啊上埋嚟，咁一齐拣啦。咁開頭咧，我就其實冇諗住搞嘢嘅，我係諗住咧起個斜腳，喺個斜腳，因為咧我 雀仔按摩， 因為當晚咧我有帶神山虎，但我冇飲，咁啊，因為又俾咗阿碌你飲啊嘛，唔係俾咗你飲，我自己都有嘅，咁啊，咁我自己我唔飲嘅啫，我諗住斜腳就算啦，咁啊，因為好簡單，我想我試斜腳。 就你哋試博嘢，咁咪有兩個報告咯，咁咪可以做兩集咯。阿博格而家唔得啦，而家大家都係一樣咁，所以 基本上我懷疑嗰度冇斜腳噶咯，即係一係就開大，一係 走吉路，係啦吉路。咁嗰度真係冇斜腳嘅，咁我又冇咁神山虎啦。咁其實唉、哎、真係笨柒，下次點打飛機都要都，如果打飛機我都要咁神山虎。咁啊咁啊咩？你知啦，你飲咗神山虎先啦，你急到賴啊！你平拎埋嚟解咗件咯，我見我立立其實好撚快嘅啫，即係你嗰件其實我都 OK 嘅，你即係我入到有幾多 target 噶嘛，你嗰件都係我其中一個 target 嚟嘅，嚇，咁譬如有三個，咁你又揀咗我其中一個 target 啦，咁佢點解會揀我 target 嘅咧？ 其實 高大我 唔高，唔係佢其實都係眼緣嘅就真係。即係我都係入到去綠色件裏面有兩件啱，咁啊諗住啊，你哋是但，你哋揀完嗰兩件，梗有一件定俾我嘅啫，咁樣嘅啫。我咁點知你又俾我揀先，咁我咪揀嗰個咯。 揀嗰件啦，咁你揀，咁我即刻揀，你揀咗剩翻兩件啦。咁啊剩翻兩件咧，咁啊我朋友就上嚟啦。咁佢又揀一件，我撲街啊， 又中 喎， 好彩仲有一件， 好彩仲有一件。咁佢嗰件咧就揀咗一件。靚妹少少啦，因為我個朋友都唔係好老嘅啫，三到尾啦，即係八十後嗰啲咁上下嗰啲人啦，OK 嚇，咁就 OK， 咁佢自己咁咪再揀一個後生啦，咁我做翻一件，咁我入房啦，咁我想講下過程啦，因為我個過程其實同你一樣啊，咁我講嘢會生動之不如就我講個過程啦。咁嗰條女咧就嗌咗我入房啦，一齊入房啦。咁嗰條女叫我沖涼啦。咁好撚奇怪㗎，喺嗰度有好多間房嘅，但係冇獨立浴室嘅。咁咧我就要 公共浴室， 係啦， 共享浴室， 唔係公共添啊，嗰浴室都係隔啫嘛。嚇個廁所嚟嘅啫嘛， 共享浴室咯，即係個個都去嗰。 你用完之後就佢用，唔可以一齊沖啊。 啊， 共享就一 咁，你單車都唔係兩個一齊踩㗎嘛，都係叫共享單車。 咁如果譬如啲共享嘅浴室咧，好就好似桑拿咁，係一齊沖涼㗎嘛。咁唔係嘅，佢單棟嘅啫，一間房嘅啫。咁 一個廁格， 係啦，廁格包埋， 擺件水爐算 係啦。咁啊，擺件水爐咁咪我摟住件毛巾就行，由個房行入去個。沖涼房度唔會沖啦，簡易啊，洗流水啊，咁樣有多條洗流水我唔需要啦，就冇頭髮噶嘛，係咪先？咁你都唔需要啦，你都唔會洗頭噶啦，係咪先？咁啊，因為沖完咯，咁啊嗱嗱臨沖撚完啦，即係嗰啲水壓又唔係好撚夠啊，嗰個爐油嗰啲好似死下咁啊，其實我唔好中意，即係黑白噶啦，個裝修我真係一啲都唔中意， 真唔得啦， 即係完全唔中意，所以我唔係呢500蚊嘅貨色嚟，都唔緊要啦。咁記住，我開頭我係諗住斜腳噶嘛。咁跟住你有房啦，咁我冲好晒凉啦，咁我都仲未知咧，知道咧，系点样玩嘅，系咪可能捻按下摩先啦，定系点咧？原来唔系噶啦， 即刻 一打开咗我条毛巾就屌你老尾，我又锡下黏头啊，咁噼里啪啦啦，跟住就唔使讲啦，担就有少少问题啦。佢攞住个袋出嚟担， 系啦，唔环保啦， 系啦，非常之唔环保啊！你知我哋都唔中意 recycle 啊，明白啦？我担你都要咩？不算啦，唉，咁担到，你知啦，冇神山虎冇咁快噶嘛，咁我都担咗一轮啊，话声你嗰啲颈真辛苦啊，咁啊嗰条女就跟住做足晒啦，就做晒喺我哋红磡中嗰啲咧，嗰啲红磡仔女中做嘅嘢啦，咁啊真系有坐水啦，一坐晒嚟就。鬼殺咁做啊！喂，即係點會咁撚奇怪啊？如果你攞我又神山虎又冇，係咪先？又入咗少少酒，係咪先？哇！你擺落嚟，哇！你啲刷聲震天，跟住自己噏兩嘢未夠啊，未夠啊，跟住就叫我你上啊！哇！屌你咁撚快上，我仲有少少酒意喎，我唔緊要，佢喺拉到咪診咯，咁診。趁咗一輪咁啡咁就完咗啦。咁跟住其實我唔知幾錢嘅。跟住我咪話俾500先囉。跟住跟住佢望一望唔夠。我知道嗨線胡選喎，我知道。佢話仲差50蚊，我知道。然後我就再攞咗50蚊出嚟俾佢。咁就完成咗啦。咁記住喎，阿陸你入閘先㗎嘛。我個朋友就再第二個入閘啊嘛，我最後一日入閘啊嘛，我最早出嚟嗰個， 但好似遲過你沖涼喎， 系咩？ 我記得係， 我唔知 道，因為我換曬衫之後就有人去衝緊凳。 哦，咁即係我係最早出嚟嗰、那個， 嗯， 即係我係比你哋快。點解？我而家知道點解，原來如果冇神山虎咧， 嗯，係快， 真係快撚過曬你哋嘅。哇！你哋真係耐，真係坦白講，你係最耐出嚟噶啦。 係咩？ 係啊，阿、哦、朋友咧。出咗嚟先喺我仲睇緊馬，你先至出嚟。 咁、哦、都話啦，我應該係最遲一個沖涼咯、嗯。但係 咁我件女咧，諗講下啦，都中到唔中㗎啦。我諗都廿六至廿八歲啦。咁、 嗯、 對波就幾好睇，幾導彈型嘅。咁、 嗯、 瘦底啦，又唔算好肥嘅。咁比較高少少。咁個格局都 OK 嘅。咁如果譬如你喺橫江啊，見到佢你呢啲女你一定 O K 嘅，咁如果神秀嗰啲就其實就唔啱啦。但你記住，550蚊啫喎，係咪先？咁你嗰單嗰件女點樣咧？ 我嗰個就都係中尾啦，即係廿六至廿八啦，我想 差唔多啦。 咁身材 O K 嘅喎，其實 都大啦，我見到你。 我相信應該 C D 左右啦， 我嗰個 C D 左右啦，B C 左右啦。 但係我嗰個係即係連佢瞓喺度平瞓喺度，你都明顯見到個碗形咯。 係假嘅咧？ 梗唔係㗎， 唔係假嘅， 揸落 OK 嘅， 揸落 OK 嘅 嚇。咁、嗯、即係其實都 OK 㗎，可以。 又係啦，又跟住 可以翻出㗎。 咁你冇攞？你冇攞？問題咧，我冇攞啦。 唔係後尾同另外一個朋友傾翻，咁原來佢都話佢試過嘅，佢都覺得 OK 嘅。咁、即係。佢試嘅時候應該都唔係嗰幾日嘅事㗎啦、嗯、即係呢個應該係單程證長住㗎啦。咁、okay. 所以我又唔好急攞，有機會咪見到咪見到囉。 咁下次會唔會再 有機會㗎會 㗎。我都會㗎、嗯、但下次我就唔會去捉肉囉，唔會去呢間呢、 哦、 間馬欄囉，我試下會真係我想試下斜腳㗎。 嗯。 即係喺元朗呢、 啊、其實好多紅字綠字嗰啲燈 好撚多啊， 即係 LED 燈嗰啲真係。基本上你踩上去就係㗎啦， 咁咪好容易揾嘅啫，價錢唔貴，五百零蚊，咁、玩一日，留港消費下，咁、當然啦，而家暫時試過就第一份報告就係、是、馬南啊，咁、將來一定會有啲斜腳啊，甚至可能係咁鐘啊，喺街邊鬧見都好啊，我見到啲街邊呢啲好撚得。 咁你又覺得即係同紅磡中比又點比咧？ 爭天拱地咧，環境爭好遠啦、 啊。首先環境啦，即係好似上集講有啲人話嫌污糟，咁嗰度環境你一定嫌污糟添。 係啊，都 真係你會覺得好唔 即係你諗一張牀就知啦，張牀係拍住喺張牆度嘅。 嗯。 嗱，我永遠最撚 半少啲人唔中意木板牀 咯，木板牀太細。仲有一樣嘢，我卜緊嘢嘅時候，我同事聽緊隔離房卜緊嘢嘅。咁我唔知係我朋友定係你嘅，或者係應聲嘢到咁嘅。咁有啲零食大零食嗌大聲嘅，即係等於我卜完啦。 房嚟㗎嘛， 我卜完啦，咁我出翻嚟喺個廳度坐低啦，咁當咁見到啲小姐啦，啲女仔都係坐喺度啦。我仲聽緊。有人喺度嗌緊嘅，即係其實已經有其他客入到嚟，唔係你同阿伯我哋個朋友嘅，咁即係仲有啲人喺度入到嚟嗌緊嘅，即係哇係應聲應到暈嗰度。 同埋另外一樣嘢同紅磡中比就係、是、紅磡中一般都係十幾尾20 歲啦，十零歲。 咁但係即係元朗呢啲咁嘅竹仔就大部分都係中㗎啦， 都中㗎啦。 咁睇下你介唔介意咯？咁我就其實唔介意㗎，我寧願有啲經驗嘅。 Okay, 我又唔係好中意太後生嘅。 我就同你哋同，我其實又同所有網友唔同嘅。我係為個節目啊，550蚊，你試下都好啊，係咪先？懷念嗰輪又扎扎地，係咪先？唔係荷包扎啦，係阿爺扎啊，阿爺扎鳩我哋冇辦法啦，係咪先？咁勉為其難試一次，咁試過呢次一定有下次嘅，咁啊睇下下次係點啊？咁其實。如果要550蚊嚟計咧，其實係 性價比非常高嘅， 非常高嘅嚇。咁、你如果你話想 finish 住射一射嘅、 不過係咯。另外就係吹嗰度咯， 吹嗰度唔好。 如果你好介意話，如果你好需要環保嘅，就唔使啦。 係啦，係啦，同埋你即係覺得板間房啊、隔音系統差啊，沖涼要行出面啊，咁係我唔建議問我啦。 即係紅磡就舒服好多， 舒服好多啦。 間酒店又 咁、起碼多， 紅磡起碼都4星，一般都5星。 但係啲網友唔得嘅， 都話咯， 就話嫌貴啦， 掘1000蚊嫌貴，500蚊嫌污糟 ，one night stand 冇本事咯。OK， 咁算啦。咁啊，元朗呢次講完啦。咁啊，希望下次啊，下次會好少少啦。 嗯 咁啊，咁啊，差唔多過年啦。咁啊，下次啊講一單，都係下次係下一集會講下困難人口啊，而家係正困難群眾啊，困難人口， 困難人口 啊。嘅過年前嘅一個故事啦，咁樣啊，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困難人口嘅故事， 拜拜。